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地，5000年前曾经是一马平川，那里曾经屹立着一座无比壮观的巨塔，叫做巴别通天塔。而它为何被称作巴别塔？它真的能够通天吗？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今天我们的奇趣探索就要为大家揭示神秘的巴别通天塔。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新鲜有趣， 瑰丽奇妙， 奇趣探索。 人们并不知道巴别塔最初从何而来，只知道早在远古时期，它就走进了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当中。在希伯来语当中，巴别是变乱的意思，于是这座塔就被称作巴别塔。也有人将变乱一词解释为巴比伦，称那座城叫做巴比伦城，称那座塔叫做巴比伦塔。而在巴比伦语当中，巴别或者巴比伦都是神之门的意思，同一个词汇在两种语言当中竟会意思截然相反，着实令人费解。那其实这是有缘由的。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灭掉了犹太国，拆毁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烧掉了神庙，将国王连同近万名臣民掳掠到了巴比伦，只留下少数最穷的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在巴比伦多半沦为奴隶，为尼布甲尼撒修建巴比伦城，直到70年后波斯帝王居鲁士的到来才拯救了他们。亡国为奴的仇恨使得犹太人刻骨铭心，他们虽然无力回天，但是却凭借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愤怒。于是巴比伦人的神之门在犹太人眼中充满了罪恶，遭到了诅咒。他们诅咒道，沙漠当中的野兽和岛上的野兽将住在那里，猫头鹰要住在那里，他将永远无人居住，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事实上，巴别塔早在尼布甲尼撒及其父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几位国王都曾经进行过整修的工作，但是外来的征服者不断地将其摧毁。尼布甲尼撒之父纳波伯莱萨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也开始重建巴别通天塔。他在铭文当中写道，巴比伦塔年久失修，因此马尔杜克命我重建，他要我把塔基牢固地建在地界的胸膛上，而尖顶要直插云霄。但尼布甲尼撒之父只将塔建到15米高，尼布甲尼撒自己则加高塔身与天齐肩。塔身的绝大部分和塔顶的马尔杜克神庙是尼布甲尼撒主持修建的。备受人称赞的巴别塔一般指的就是纳波伯莱萨父子修建而成的这一座。这座塔的规模十分宏大，公元前460年，也就是塔建成150年后，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览巴比伦城时，对这座已经受损的塔仍然青睐有加。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通天塔建在许多层巨大的高台上，这些高台一共有八层，愈高愈小，最上面的高台上建有马尔杜克神庙，墙的外沿建有螺旋形的阶梯，可以绕塔而上直达塔顶。塔梯的中央设有座位可供人歇息。塔基每边长大约90米，塔高约为90米。据19世纪末期的考古学家科尔德维实际的测量和推算，塔基的边长约为96米，塔和庙的总高度也是约96米，两者相差无几。巴别塔是当时巴比伦国内最高的建筑，在国内的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它，人们称它为通天塔，也有人称它是天上诸神前往凡间住所途中的踏脚处，是天路的驿站或者是旅店。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地5000年前是一马平川，那里曾屹立着一座无比壮观的巨塔巴别通天塔。它为何称作巴别塔？它真的能够通天吗？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神秘的巴别通天塔。 将塔修得如此高大，真的是如圣经当中所言，要让失散四方的人们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吗？显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巴别塔是一座宗教的建筑。在巴比伦人看来，巴比伦国王的王位是马尔杜克授予的，而僧侣是马尔杜克的仆人，人民需要得到他的庇护。为了取悦马尔杜克，换取他的恩典，保障国家城市的永固，巴比伦人将巴别塔作为礼物敬献给了他。在巴别塔里，每年都要定期举行大规模的典礼活动，成群结队的信徒从全国各地赶来朝拜。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塔的上下各有一座马尔杜克神庙，分别称为上庙和下庙。下庙共有神像，上庙位于塔顶，里面没有神像，但是金碧辉煌，由深蓝色的琉璃砖制成，并饰以黄金。据希罗多德记载，神像和附属物品一共用去了黄金800泰伦，约2400万美元。考古学家曾经在僧侣的衣歌住处发现了一只石鸭，上有铭文，准称一泰伦，石鸭约重 29.68 公斤。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靠，那么照此推算，马尔杜克神像连同附件一共重约 23,700 公斤，而这些全都为纯金所铸或者是制作。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巴别塔除了奉祀圣灵，还有另外两个用途，其一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借神的形象显示其个人的荣耀和威严，以求永垂不朽；其二是讨好僧侣集团，换取他们的支持，以便稳固自己的江山。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地方，在那里神庙林立，僧侣众多，而这些僧侣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影响着人民，而且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如果不在政治上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恐怕王位也会风雨飘摇，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据历史学家研究，尼布甲尼撒之后，新巴比伦王国迅速衰落，以致波斯人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与国王失去僧侣集团的支持有着莫大的关系。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地5000年前是一马平川，那里曾屹立着一座无比壮观的巨塔巴别通天塔。它为何称作巴别塔？它真的能够通天吗？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神秘的巴别通天塔。 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认为，巴别塔是一个天象观测台，人类早期的天文知识直接产生于宗教和巫术之中，掌握这些知识的多是僧侣， 而新巴比伦人取得了当时世界最杰出的天文学成就，而这座塔的功劳恐怕是不可抹杀的。也有人认为巴别塔是多功能的，塔的底层是祭祀用的神庙，而塔顶则是用于军事瞭望的哨所。不管怎样，5000多年以前，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时，在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一座气势磅礴、巍峨雄伟的通天塔拔地而起，这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更不能不使当时的见闻者想入非非。正是这座塔使得无数英雄为之倾倒。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攻下巴比伦后，即被巴别塔的雄姿所折服了。他不仅没有毁掉它，反而要求他的部下在他死后按照巴别塔的样子，在自己的墓上建造一座小型的巴别塔。然而后来巴别塔终于还是被毁了。波斯王薛西斯怨恨巴比伦人民的拼死反抗，恨屋及乌，下令彻底摧毁巴比伦城，于是巴别塔厄运难逃，变成了一堆瓦砾。但即使如此，以热爱文化名垂青史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爱慕他的雄姿。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时，特意来到了巴别塔前。英雄与奇观的对话大概只有彼此才能知晓。他一度要修复这座传奇般的建筑，下令全部拆除旧塔，一座更加宏伟壮丽的神塔眼看着有救了。然而这不过让人空欢喜一场。据说此时一只患有疟疾的蚊子叮了亚历山大一下，这位文治武功盖世的一代天骄于是一命呜呼了，巴别塔仍然备受冷落。事实上这项工程实在是太大了，仅清理废塔就需要10000人工作2个月的时间，于是亚历山大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即便如此，几千年后的考古学家科尔德维见到变为废墟的巴别塔时，仍然会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科尔德维写道，尽管遗迹如此残破，但亲眼看到遗迹是绝非任何书面的描述可比的。通天塔硕大无比，四面是僧侣们朝拜的豪华殿堂，许多宽敞的仓库，连绵的白墙，华丽的铜门，环绕的碉堡，以及林立的1000座小楼，当年这样壮丽的景象在整个巴比伦是无与伦比的。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地5000年前是一马平川，那里曾屹立着一座无比壮观的巨塔，巴别通天塔。它为何称作巴别塔？它真的能够通天吗？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神秘的巴别通天塔。 在人们看来，昔日的巴别通天塔比之列为世界古代7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并不逊色。它一起家就被视作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鼎盛时代的标志。那么它为什么没有被列入世界奇迹当中呢？有人解释说，当第一批关于世界奇迹的名单出现时，巴别塔已然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洞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洞穴也慢慢地被填平了，只是通过科尔德维的努力才重新确定了巴别塔原来所在的位置。有人则认为巴别塔另有所在，在巴比伦城西南一个叫做波西帕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古塔庙的残骸。远古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神庙林立，发现一座并不为奇，但问题是有人在此庙附近发现了一些文字的残片，而且根据其中的记载，巴比伦的一个国王曾下令在这里建造塔庙，不知何故没有等到竣工，国王突然下令停工，于是就留下了一个半截子的塔庙。他们又联想到神话当中的巴别塔也是没有建完的，于是推测波西帕塔庙很有可能就是神话当中巴别塔的原型。巴别塔留给了我们谜一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神灵并不能驱走敌人的铁蹄，它的存在只有靠人们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受世界，触摸精彩，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新鲜有趣， 瑰丽奇妙， 奇趣探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非洲的津巴布韦以及博茨瓦纳境内稠密的灌木丛林地区，生活着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过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简单的游牧生活，而他们与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脚不是五个指头，而只有两个脚趾。虽然曾经零星地听过一些关于津巴布韦两脚趾人的报道，但是李昂博士第一次看到两脚趾人却不是在津巴布韦，而是在博茨瓦纳境内弗朗西斯敦市以北64公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距离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的边境线仅2公里左右，遍地盖着非常原始的一种小泥屋，一小部分两趾人就平静地生活在这里。外界的陌生人到来总给这个小小的部落造成一点骚动，不过很快他们就从拘束当中抬起了头来，开始审慎地与陌生人交谈。36岁的贝姆巴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家长，也是山谷当中第一个出外谋生的两脚趾人。每到温暖的季节来临，他就去弗朗西斯敦做故宫，偶尔才会回家看看。李昂注意到贝姆巴不仅是脚趾分成两半，手指也长得很奇特，他的左手有两个大拇指，每一个拇指向骨节处歪过去，第二个和第三个手指是蒲指，他的右手只剩下了大拇指，第二、三、四手指都不见了。尽管如此，李昂却听到贝姆巴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要强求长五个脚趾？我能把两个脚趾用得相当的出色。和大多数两脚趾人一样，贝姆巴的脚非常有柔韧性，很灵活。为了证明给人们看，他用脚在地上捡起了一块焦炭。虽然两脚趾人出外做工已经有了像贝姆巴这样的先例，但是部落中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的害羞，他们不愿意跟外界接触。津巴布韦官方信息披露说，根据18世纪葡萄牙对莫桑比克的殖民史记载，津巴布韦西南部的两脚趾人是从莫桑比克的晚亚人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是由于他们极度的胆小和害羞，总是避免和陌生人接触，所以外界对他们一无所知。只是到了18世纪葡萄牙人统治莫桑比克时期，与晚亚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一个土著部落向葡萄牙当权者强烈要求对晚亚人进行镇压时，晚亚人才显露了出来。葡萄牙政府先后派出了3支远征队去惩罚晚亚人，他们当然大败而逃，结果在1745年，这个部落的一小部分人逃离了莫桑比克，迁居到了津巴布韦的瓦杜马山谷中。对于这样的报道，李昂博士不敢全信，于是他向贝姆巴寻求答案，没想到他也很疑惑。贝姆巴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对贝姆巴讲过，很久以前在津巴布韦西南的一个土著部落中，第一个两脚趾的婴儿诞生了，当时部落中人吓坏了，都以为这个孩子是被神灵降罪，为了赎罪很快地杀死了他。而之后的一年，同一位母亲又生下了第二个两脚趾的孩子，他同样也逃脱不了被屠杀的命运。但是当这个不幸的母亲第三次生下了两脚趾婴儿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这不是降罪，而很可能是上天的一种恩赐，是神灵决定让部落当中的婴儿一开始就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终于让这个孩子活了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两脚趾孩子出现在了部落中，同族们便逐渐摆脱了不安和恐惧，认为这些两脚趾孩子和五个脚趾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啊。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两脚趾家族的孩子都会是两脚趾人，像贝姆巴的父亲一共有5个孩子，头两个男孩都长着很正常的脚趾，其他的3个孩子才是两脚趾人。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非洲津巴布韦稠密的灌木丛林地区生活着一个民族，他 们过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简单游牧生活。而他们与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脚不是五个指头，而只有两个脚趾。迷幻时空为您讲述非洲两指部落的神秘生活。 几乎年复一年，两脚趾人都在默默地追寻着他们的同类，而一些热衷于两脚趾人历史的学者也一直在为他们积极奔走。道尔森是一位曾经为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国家档案馆工作过的前编年史编撰者，从一次在津巴布韦西南部做郊游时偶然发现了两脚趾人起，他就一直对他们兴趣浓厚，于是他有计划地访问了16个两脚趾人，并把他们前七代的历史都搜集整理起来。道尔森认为，这种变异现象首先是由迁徙和通婚造成的。若干年前，一位有两脚趾血统的年轻妇女从其他的地方来到了西南津巴布韦。当她与当地的土著结婚后，她的两脚趾基因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她的部分后代成为了两脚趾人。这时，如果在正常的风俗支配下，津巴布韦土著会只和其他部落和地方的人通婚，这样就会使生成两脚趾的人的概率减少。但是，该地区稀疏的人口使这种风俗得不到延续，两脚趾人不得不和同部落的人结合，让这种两脚趾基因继续繁衍下去。于是第二代、第三代，就这样，两脚趾人越来越多。道尔森假定的这第一位妇女是从何而来的呢？尽管不能证实，他却充分地假设了这位妇女来自莫桑比克的赞比西河谷。原因是因为目前对两脚趾人的真实报道非常少，而在莫桑比克，大量详实的资料证明了两脚趾人的存在。尽管两脚趾人对自己怪异的肢体抱着一种平常心态，但是还是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医科大学解剖系主任菲利普·蒂比阿斯教授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临床研究，终于向人们揭开了两脚趾人的谜底。原来这种变化既不是神灵的惩罚，也不是自然的选择，而实实在在是一种变异性疾病，在医学上称之为龙虾脚爪综合症。这种病的个别案例在世界各地都有着记录，但是唯独在非洲的这个部分，这种病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菲利普教授说，这是一种简单的显性基因造成的遗传变异，携带基因的本体不会发生变异，而父母当中只要有一方携带这种基因，就会在下一代的身上造成遗传变异。在受这种基因控制的胎儿的孕育期中，具体说是在非常早的胚胎形成时期，这种显性的等位基因就开始干扰了四肢分裂的普通形式，于是在四肢刚刚开始分裂时就形成了不是五个而是两个脚趾。对于赞比西河谷的大量两脚趾人的存在，菲利普教授解释说，那是在部落内部选择结婚对象的直接结果。因为这种显性基因如果只发生在一对或几对夫妇中，很可能由于下几代的再次选择而消亡。而像赞比西河谷这样大的基因变异群体，除了部落内部通婚的范围之大，别无其他原因。 在非洲津巴布韦稠密的灌木丛林地区生活着一个民族，他们过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简单游牧生活。而他们与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脚不是五个指头，而只有两个脚趾。迷幻时空为您讲述非洲两指部落的神秘生活。 在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现在生活着大约100个两脚趾人，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通婚制度看来会永远保持下去了，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想恢复所谓的正常。在李阳博士所访问的这个小小部落中，两脚趾人都是黑皮肤，身体十分健壮。也许两脚趾人可以在这片宁静的山谷中继续繁衍生息。